灰姑娘这篇童话是查尔斯·佩罗根据欧洲流传已久的灰丫头的故事翻译而来的。灰丫头的英文原文是 Cinderella， 这个词的本意是从头到脚都是灰，通常用来指那些整天在厨房工作的女孩。不过在童话中，灰姑娘穿上了水晶鞋，成了美丽的公主，幸福随之而来。 没有我自己的主张，什么都早晚听着你们对我讲。我不是童话里的灰姑娘，不想要闹，终于里面成长。 I'm not the girl who must be with you， 想要属于我的自由，让我去飞，让我去飞，给我传说中的水晶鞋。灰姑娘的泪我没有，运气好让所有的烦恼都没有，水晶鞋的咒语再没有，想让梦想去停留。那里灰姑娘的泪我没有，运气好让所有的烦恼都没有，传说中的忧伤再没有，王子在为我守候。你总对我说这世界对与错，你总失去太多，不想让我错过。 未来怎样无法去想象，翅膀永远连着你肩膀。 想对你讲世界变怎样，不是你想象，而我想要的朋友，想走的路口，想更新自由的飞翔。灰姑娘的泪我没有，运气好让所有的烦恼都没有，水晶鞋的咒语再没有，想让梦想去停留。那里灰姑娘的泪我没有，运气好让所有的烦恼都没有，传说中的忧伤再没有，王子在为我守候。 在西方童话中，王子与公主总是难舍难分的一对，他们的对头也总是那些丑恶的巫婆或者继母。不过无论敌人多强大，我们的主人公却总能化险为夷，最终取得胜利，修得正果。童话故事的结局通常指的也是快乐的结局，就像大多童话故事中公主和王子一般。送上这首《青蛙公主》。 青蛙公主偷偷看你，却不能够和你一起翩翩起舞。我不做青蛙公主，也不是野女公主，给我更长的时间和力量去拥有幸福。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在童话的故事中畅游。尽管我们都衷心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文学史上还是留下了很多凄恻哀婉的爱情故事。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作为流传久远的两部爱情悲剧，一部出自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之手，一部被列为中国民间文学四大悲剧。如今梁祝故事早已被看作神话或者童话。听花儿乐队正在蹦蹦跳跳地唱着一曲化蝶飞。 化蝶飞，破碎无所谓，春风来作陪，秋夜去点缀，唱一回，愿天空作美，成全你我天仙配。花蝶飞，成灰无所谓，春莲柳雾美，蝶恋花香味，终相会，愿天空作美，成全你我天仙配。花蝶飞，相随花蝶飞，花蝶飞。 古老的中国神话年代久远，宝莲灯是另一个著名的关于爱的传说。说来也许有人不相信，近年创下央视电视剧频道最高收视率的电视剧，并非那些红篇巨制，而是颇受年轻人喜爱的神话电视剧《宝莲灯》。可见神话故事在当下仍然满具意义。今天节目的最后，送上动画片《宝莲灯》主题歌《天地在我心》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天上的星星多么美丽，可是没有你，一切都没生气。每一个孤独的深夜里，你是否知道我默默地思念你？我不愿只在梦里见到你，因为爱着你，我不会再哭泣。我不愿只在夜里思念你，拥有你的爱，相信我会创造奇迹。也是那么的神奇，还有多少事待我解开秘密？何时我才能坚强有力，想要再见到你，只能全靠自己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《记忆的唱片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《旅行号1073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听清？那仰望的人，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。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，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